介乎2%-3%，较去年嘅1.5%轻微上升。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报道。 美股开市几分钟，现时道指系靠稳做35,427点，升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595点，升18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127点，升15点，成交额1,149亿6,000几万。恒指夜期即月期系做24,308点，升233点，成交超过14,000张。部分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55.8升3蚊，美团214.4跌个四，阿里巴巴124.2跌2.2，京东集团281.4升2.4，盈富基金24.2跌4仙，友邦保险83.85升1.55，药明生物86.85跌2.35，汇丰控股54.7升1.5，信宇光学科技212.8跌6.6，比亚迪股份258元跌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91，日元114.4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9，人民币6.351，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港金系报16,83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5.56美元，卖出价1,826.41美元。港汇指数95.2，升0.1。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人人都有一个生物时钟，认识自己身体和生理周期是疗愈养生的一门功课。人体周期和月亮以至其他天体有什么关联？海林请来两位嘉宾，新心灵导师孙杏林和 Ram 珠一起讲生理周期养生法。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政策研究所创办人及主席叶国华。 作为一个香港的老师，我期待年轻人要有正确的中国史观，要了解自己的国家。我哋香港年轻人的前途就在怎样去认识祖国，认识国家的历史，准备好融入整个国家的社会的发展。 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是北京长新店分发新青年的刊物，呼吁工人要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这个 B 细胞咧就系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是、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16% 嘅人咧，6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是、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 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經過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有我海林在直播室，同埋我的嘉宾孙杏林Rian。咁我哋今晚咧喺个十度，而家冻咗，十度湿度70%嘅夜晚咧，我哋就我谂下，不如我哋讲下生理周期嘅养生法。啊，点解我哋谂会讲呢样嘢咧？因为其实最近其实近年嚟，大家可能对于健康都会比较关注啊。同埋喺屋企嘅时间亦都多咗，咁对于养生嘅嘢可能会比较注重。咁琴日咧，其实琴晚咧就系月圆之夜。咁咧，其实我哋人嘅生理咧，男男女女咧都有一个生理周期。咁尤其是女性啦，咁我哋其实咧就每个月我哋都好清楚自己好似又到嗰个时间咯咁样。咁所以我就话，不如讲下呢一样嘢，因为呢一样嘢咧，其实系对我哋系好息息相关嘅。但是呢又好似平时又唔好注重。咁所以今晚我就揾咗 Rian 过嚟啦。咁 Rian 呢就其实呢就係新心灵子宫疗愈同埋月经周期嘅导师喎。Rian 你好。 Hello, 海林你好。 不如你介绍下你自己，乜嘢系呢个新心灵子宫疗愈同埋月经周期嘅导师。 好，冇问题。咁其实呢好多人听到呢一个title 啦，或者呢几隻字嘅时候呢，其实好多人都皱眉头㗎。好多人都其实唔明白，你讲緊啲咩呀。 同埋有啲人又会讲緊嗰啲嘢我有啲唔想听，驚㗎。 係啦，有啲人可能就係唔係咁熟悉啦，甚至乎呢我亦都有遇过一啲情况，就係佢哋变得好好奇。他哋好想知道，咁究竟系咩嚟噶？你做啲乜嘢啊？ 好似我咁啊，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当我去解释我嘅工作啦，同埋我主要做嘅嘢，我嘅专长嘅时候咧，咁我见到大家都会愿意去聆听啦，我都会好开心嘅。咁其实咧，我主要做嘅嘢咧，就系我会系透过一啲嘅天然嘅疗法啦，去用唔同嘅方法，同埋我哋会比较以真系身心灵唔同嘅角度去理解身体。去理解女性的周期，因为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少真的会去探索到关于我们心理啊、生理情绪，甚至乎去到一些我们无法解释到，甚至乎灵魂上面的一些的感受、一些的课题，其实它在我们的月经周期里呢也都可以是透过了解我们的身体的节奏啦，我们不同的周期，我们身体给我们的讯息，而是去做一些的个人的疗愈的。 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哋对我哋嘅身体咧，有时候都唔系好认识啊。 系， 其实而过去嗰几年，我系多时间系面对自己，因为少咗出去玩啊，少咗出去有第啲即系外边嘅一啲咁嘅嘢去 distract 我哋。咁所以我哋就会多时间，到底系咩嚟嘅咧？咁讲起周期啦。我就成日會話其實我哋會由譬如瑜伽啊或者阿育吠陀嘅角度，或者另一個角度，我哋中國人就經常會講話中醫啊中國人養生法。所以喺電話旁邊咧，其實咧我就揾咗我另外一位嘉賓嘅，依、這個電話旁邊咧我就揾咗阿 Ram 豬咧，就今日咧會同我哋咧一齊去講依個 topic 嘅。咁阿 Ram， 不如你介紹下你自己啊？你覺得你咁我見到咧你就你其实是一个美国怀丹 天應月平衡針的香港導師。咁阿 Ram， 你又會點樣介紹你自己？ Hello， 海林，你好。咁啊，我系 Ram 啦。咁其实就咁，我主要就系对于针灸啊，或者系中医方面嘅研究比较多啲。咁啊，其中美国怀丹天宇平针法，其实就其中一个美国嘅老师啦。咁佢最主，即系佢嘅主张咧，其实就主要系平衡啦。咁啊，因为今次知道可能你会介请埋阿 Rianne 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可以講下呢方面嘅嘢，佢因為喺呢、這個美國嗰方面，佢哋對於呢啲嘢都會有啲多少接觸。咁啊，但係我自己本身咧就係、是、比較傳統啲嘅，即係係傳統啲會再用翻，即係研究翻中醫啊，或者中國嘅哲學啊，或者氣功啊等等嗰方面嘅嘢多啲。咁啊，咁樣樣嘅。 的我講起其實人的生理周期，其實近年嚟咧有一樣講起周期，通常會講嗰個係咪子午流注啊？即係話好似其實喺早幾年嘅依、這個諾貝爾獎，佢話得獎嗰一班醫療獎嘅人都係研究依個子午流注，即係對藥物吸收啊同身體嘅周期有一定嘅關聯，係咪咁樣啊？ 是一半啦，咁因为咧，其实据我所知啊，传统嘅子午流注就唔系讲紧呢样嘢嘅，传统嘅子午流注咧，其实系讲紧譬如好似我哋八字入面有年干、年支、月干、月支、日干、日支啦，咁系讲紧日干对于每一个时辰咧，喺我哋嘅经络啊、穴位上面咧，会产生一定嘅唔同嘅频率嘅，即系可以话系有啲产生嘅反应啦。咁啊，某啲穴位咧会特别强，某啲穴位又会特别弱。咁所以咧，佢子午流注嘅原意咧，就系喺我哋进行针刺，即系针灸手法嘅针灸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就系喺选取一啲最强啊、最弱嘅穴位咧，去达至到平衡嘅。咁啊，但系咧，佢讲紧嗰个咧，其实就反而系偏向于中医所讲嘅营卫生会嘅问题啦。咁啊，即系讲。关于营气流注，原来营气流注咧喺一日啊十二个时辰入面咧，佢譬如好似而家呢个时辰啦，就嚟、是、去到子时啦，咁啊子时咧佢就会气流入胆经，跟住之后一点到三点可能会流入肝经咁样，咁佢呢个系一个营气嘅流注，咁啊营气流注又的而且确会同五脏六腑咧会产生关 系 啦。 我想知道系成日话子时系一定要瞓觉，系咪真噶？ 子时瞓觉咧，从我自己就好少从呢个营卫生会去理解嘅，不过我系觉得应该要瞓觉。 唔得，我要同啲听众讲，听埋我哋嘅节目先瞓啊。喂，其实我哋由我哋嘅生理周期咧，最容易见到嘅就系我哋经常会讲系女性嘅生理周期啦，因为我哋大家即系每一个月我哋好明显噶嘛嗰、那个周期。咁其实Ria， 你见过嘅即系我哋好似现代嘅城市人个生理嘅周期系经常有啲时候会失衡噶， 系冇错。 咁你喺你身边周围嘅人，佢都系有啲经常你会见到大家会面对一啲咩问题啊？ 其实最大的情况就是他们会留意到自己的月经的周期，其实他们是没有办法去 predict 到，很 irregular 的。例如他们会突然之间来， 即是不准， 时间不准，有可能他会觉得为什么好像很久都不来，甚至乎他们会有经前的不适，来着经期的时候也可能会非常疼痛。但是其实这个失衡在香港，在大部分的城市，尤其是香港真的是一个很高压的地方，其实很多人都对于自己的周期其实不是那么认识的。不单止是周期，其实对自己女性的身体也都是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感。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们经常城市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压力太大，我们做事的时间节奏太快。咁到我哋自己對自己嘅身體其實唔係好有時間去留意啊，唔係好多時間去關心自己。咁所以對依、這個週期可能都係出咗事啦，先至會去話睇下到底發生咩事咧咁樣。其實我知道我身邊周圍好多瑜伽老師咧，佢哋都會話啊，反而上瑜伽堂咧，就會有好多學生會落堂嘅，即係會去問老師依啲關係。但係其實老師又唔係醫生嚟噶嘛，咁所以其實我覺得 呢一方面是很值得 去了解，平时多少时间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 是没错。嗯，是，还有刚刚海林你讲到这个节奏啦。在香港其实我们的节奏呢，如果我们想比较男性的能量和女性的能量呢，我们香港的节奏是非常男性化的。我们每一天就好像太阳一样，其实一天24个小时，然后呢一个星期七日。我们每一天就是一样咯，好似不断咁样，不断咁样喺度重复、重复、重复。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女性身体咧，讲到个周期嘅节奏，其实我哋系比较似月亮嘅。而月亮亦都系个比较女性化嘅能量。然后咧，亦都有好多嘅女性咧，佢哋会感觉到佢哋同月亮有个好特别嘅 bonding 嘅，有种好特别嘅感觉啦，中意望月亮啦，甚至乎系有一啲嘅 New Age 啊，比较更 新心灵 系啦，新心灵嘅 spirituality 咧，佢哋会去想了解月亮嘅周期。系啦，而月亮嘅周期咧，其实好得意，佢系同我哋人体嘅周期嘅时间咧系差唔多嘅，都系每28至29日咧系叫做一个周期嘅。咁所以当我哋咧去认识到，原来我哋系比较似月亮嘅节奏，但系我哋一直以嚟，我哋都系用紧一个男性化太阳嘅节奏，每日都系做紧一样嘅嘢嘅时候，咁所以其实咧会造成咗嗰一个内在同埋能量嘅失衡。 香港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城市的，即它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我们比较经常我们行的，虽然说现在就是农历年，但我们平时好像做事的节奏是跟着西历去行的嘛。西历就比较好像跟太阳比较多的关系，但如果我们看农历的话，其实好像 RM 是不是农历其实是、太阳 和月亮之间的一个历法来的？ 咁啊，讲到历法就真系再复杂少少啦。可能 我哋今日讲紧嘅系养生，我下次再揾你翻嚟再讲历法。 讲少少啦，就其实而家我哋所讲嘅历咧，就其实已经系阴阳合历。所谓阴阳合历就系阴历咧，就系以月上为主啦。咁啊，即系 乜嘢系月上啊？ 月上即系月亮嘅周期啦。咁佢月亮围绕地球。大概即係由月缺到月滿，大概28到30日啦。咁佢以30日定為一個月啦。咁跟住之後，再要合陽曆啦。陽曆咧就係我哋講嘅24個節氣啦。咁一個月大概有1節1氣啦。咁所以咧，而家應該處於小寒到大寒交界嘅。 我哋廣東廣西嘅聽眾咧，應該對呢、這個節氣咧幾清楚，因為前一排我記得飛哥講過節氣嘅。 系啦，咁所以就系而家嘅，即系而家其实之前咧，如果你睇翻古书啦吓，咁曾经何时有，譬如话十月历啊嗰扎嘢嘅，咁就包括就系可能系佢以35日为一个月啦，咁但系因为发觉咧就同呢个月亮咧就唔夹啊，咁所以咧最后就改变啦，咁啊改变成为咧1个月30日，咁啊跟住之后就19年至7闰，咁啊将呢个。太阳和月亮呢他们拿了个最即是个类似最少公倍数啦，大概19年呢就会至7个闰月，那么7个闰月之后呢，那就跟现代的365日和4年1闰呢那个历法呢就相对比较近了。 各位听众如果听不明白不用担心，因为我都不是很明白，但我知道 香港天文台挺好的。香港天文台呢其实你查呢它是可以给你看到月亮那个月上的。所以查呢个月上，你话我今日到底系咩咧？我冇日历唔紧要，你有个电话就得噶。咁琴日咧就香港天文台就话琴日咧就系月即系满月嚟嘅。咁其实满月嗰个日子出去睇下个月亮又好开心喎。今晚我都见到个月亮圆氹氹咁样。阿 Rian， 你系咪会教你啲学生一啲即系同月亮嘅一啲关系啊？ 冇错，而我哋唔系净系停留喺月亮嘅呢个层面嘅。咁因为咧，其实我头先入嚟之前咧，亦都有望住咗月亮啦，然之后睇下今晚其实我有啲咩系一定要同大家讲嘅咧？有啲咩如果净系可以话俾大家听，一样嘢我好想大家记住嘅就系、是，当你认识自己嘅周期，佢就好似你内在。嘅一个指南针咁样，当你唔知道你自己系周期嘅边一度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系非常之迷茫噶。然后你做嘅所有嘢咧，都可能未必同系你喺嗰个周期嘅时候真正嘅需要。咁所以咧，当你认识自己嘅周期啦，真系认识自己嘅身体，咁当然咧系有一个我哋叫做 blueprint 嘅， 有一个大约话俾你听，每个周期蓝图代表啲咩、嗯？你嘅能量会系点样啦？你嘅情绪会系点样、嗯？会有一个蓝图嘅。咁但系咧，我系真系好建议，其实大家听到啲咩都好，最真实嘅感受系你自己身体嘅感受。 嗯、 即系我如果我同你讲哦满月咧，你就应该系好充满力量噶啦，你就应该好开心噶啦。但系如果你个身体同你讲呢一刻，我个身体最真实嘅感受，其实我好攰、哦。 嗯， 其实我觉得有啲 burn out，、哦、我甚至乎觉得我有啲情绪出紧嚟、哦。 嗯， 咁、 嗯、 所以系咁，究竟我系应该听，譬如 Ryan 同我讲，我应该觉得咁样啊，定系我听自己内心嘅感受咧？咁而系呢一啲嘅位咧，我哋越留意自己的节奏，越留意自己去到周期的哪一天，因为我们会是数 day 1、2、3，看看自己是在这个蓝图里面走到哪一个位置、 嗯、 然后呢去认识自己的节奏，自己的 pattern 会有什么感受、能量、很多不同层面的东西之后，你可以很真实地认识自己和做自己。 我其实、我挺认同以前呢，其实 我自己因為在香港出世，我真的完全認同你這種太陽式的衝衝衝的做法。那我第一次知道自己會有一個、周期呢，就是什麼時候，我發覺每個月有幾天是特別容易興的、嗯、特別容易發脾氣的。因為即大家就會說、啊、這個是不是、這個什麼、PMS、啊、這個 月經的這個症，即是經前症候群。那我不知道是不是，但起碼我一定賴我賴月亮賴周圍的人。那所以不如我們聽翻首《月亮惹的祸》，张宇嘅《月亮惹的祸》。咁我哋翻嚟咧，可以继续睇下到底其实我哋人嘅周期同月亮啊，同埋其他星球啊，有啲咩关系？咁翻嚟我哋再继续倾啊，《月亮惹的祸》。 受損，湯加對外通訊受阻，估計修復工作需要至少四個星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485點，啱啱轉咗係報35,475點，升1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05點，升2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2，日元114.3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49，人民幣6.346，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724，新西蘭元對美元0.6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18美元，賣出1,827.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晚渐转多云，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院舍里面的院友啊，怎样可以鼓励他们打针呢？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 帮个长者评估了适合接种疫苗之后呢，都应该是要得到家人那个同意。 冯太你好。 我先生是院舍的院友来的，有一次我上去见到有些医生呢就在这讲解，那么有些人举手说打。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汉澳庄第三期两座需拆卸重建，影响800多名买家。 感染侵入性月形链球菌个案大增，当局估计同接触淡水鱼有关。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媒体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港超球队吕君依、中大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讲师陆海行，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黎巴嫩、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两大教派因为2020年大爆炸调查引发利益冲突，早前在首都贝鲁特上演致命巷战，令人想起黎巴嫩发生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的惨痛内战，大家恐怕历史重演。事实上，黎巴嫩一早陷入一场政经和社会的大危机，这个曾经被称为中东瑞士的地方可以说已经变成人间地狱。黎巴嫩教派林立，上世纪内战过后，他的国会以教派比例代表制为主来平衡各方利益，但是这个正正埋下祸端，代表了大概18个教派的代议士在国会正是争夺自己的利益，较少为大局着想，这样慢慢将国家推向失能的状态。最致命的是，当中好一些教派各自拥有自己的民兵组织，就算民主体制都约束不到， 令到权力斗争随时演变成武装较量，这个可以说是内战的后遗症。今次的政治大危机伴随着经济大危机，黎巴嫩有接近四分三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过去几年，老百姓不断上街抗议，要求改革，但国际社会又有多少回应呢？对 IMF 等金融援助机构和一些大国来说，改革意味着进一步的私有化和更严厉的紧缩政策，以及有利银行业的改革，老百姓反而更受苦。因此，国际社会对黎巴嫩今次大危机不是没有责任的。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第二節的廣東廣西，我是海林，在直播室有我的嘉賓 Rian Xuan， 我們和在電話旁邊的 Ram G。 我們剛才就在說，好像每個月我們身體的人的，即是男人女人都是，我們身體有個周期好像跟月亮有些關係。 Rian， 我可不可以繼續賴個月亮呢？ 嗯，等你听埋呢度之后咧，你自己可以再谂下你同佢之间嘅关系。咁因为咧，我哋嘅子宫啦，同埋月经周期咧，其实同月亮真系好类似噶，佢哋好息息相关噶，而系佢系大自然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而家身处嘅地方，你如果可以望到月亮嘅话，我会邀请你望下个月亮，又或者咧，听紧嘅人你可以合埋双眼，幻想一下个月亮。咁月亮咧系有唔同嘅 phase 嘅，由我哋首先有新月啦，由黑掹掹咩都睇唔到啦，然后开始慢慢慢慢咁样光，去到我哋嘅满月，去到佢最光最发亮嘅一刻，去到嗰度之后咧，佢亦都会开始慢慢慢慢咁样暗，然后再一次翻去新月。咁所以咧，想大家用少少幻想力咧，去感受啦，去谂下佢嘅。 我望过一个好靓嘅月亮，系啱啱新月喺沙漠度见到嘅。咁咧个月亮咧，平时我哋见到个月亮，即系新月咧，唔系好好瘦，通常系初二或者初三先见到佢。咁喺沙漠咧，可能同香港唔同，因为个天气就比较即系冇咁湿啦。佢天气系即系你冇云，冇任何嘢遮挡，同埋周围冇乜光嘅污染啊。咁个月亮咧就。你可以見到佢下邊嗰一線咧，好似好靚嘅銀線咁樣，幼幼嘅一個彎月，跟住上面咧，你見到一個半透明咁樣藍藍地色嘅月亮嗰另外一邊，咁我就覺得啊，嗰個真係好靚，新月真係。跟住月亮，如果一個好大好肥嘅月亮，我記得即係喺唔知點解咧，喺北京咧，你傍晚嘅真你見到個月亮大啲嘅，肥啲嘅。好像成個大燒餅咁樣，好開心。在香港，我近年有時候我都會見到，即係你見到每個月咧，圓月嗰陣咧，個月亮嘅 size 未必一樣。 係， 所以得閒可以大家可以望下呢個月亮。 然後咧，月亮唔同嘅樣啦，頭先你都有形容佢，有俾到你唔同嘅感受，你會感到唔同嘅能量啦。你望住佢嘅時候，可能身體都會有啲反應，有情緒。而我哋點樣可以將月亮呢個周期咧，可以應用到去我哋自己身體同埋了解自己內在發生嘅咩事咧？咁你啱啱頭先形容係沙漠咧，啱啱得一條線啦，新月嘅嗰個時候咧，其實咧就係反映緊咧我哋啱啱嚟月經。嚟紧月经嘅嗰段时候嘅，咁然后当你去想象佢慢慢开始越嚟越光咯，就系我哋嚟完月经啦。通常咧嚟月经嘅时候会比较攰嘅，嚟完月经之后，好似我有翻啲能量咯。有啲人甚至会觉得，我重生啦，开始有能量啦，开始有动力去做嘢啦。然后去到咧，我哋月亮咧最光最圆，头先你话最肥嘅嗰阵时咧，最肥嘅月亮 可以食嗰阵， 最圆最大最光嘅时候咧，其实就系去到我哋排卵期。 嗰時咧係我哋身體入邊咧有最多男性荷爾蒙 testosterone， 所以我哋亦都有好多能量啦，會比較係向外噶，比較想係出去啊， 我想出去玩啊， 係啦。咁然後咧到開始佢又開始黑咯，就去到我哋月经前期啦，即系头先有形容，可能 可以我会开始发脾气嘅， 系啦，可能会有啲情绪啦，好似觉得硬系有啲嘢啦，又或者我唔系好明白点解而家我发生嘅咩事咧，入边我内在感受紧啲咩咧？咁但系其实咧有 PMS 咧，都亦都代表其实有一啲嘢咧，我哋系失衡咗嘅，有啲嘢系可能咧，我哋冇去睇，冇去听自己其实内心嘅感受，所以咧佢抑压抑压住。然后就是去到回来我们刚才形容呢新月了，我们就再一次来月经。所以呢月亮的这个能量的这个流动其实可以呢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体和周期里面去看自己的。 其实我觉得同即有 我有时候其实我记得我刚刚去看这一方面的资料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为什么我自己的周期跟个月亮不 match 的呢，那我是不是有身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但是其实我哋因為我哋而家現代嘅人，其實我哋嘅生活嘅時間又未必係真係日而作日出而，即係係啦，即係唔係跟住太陽行啊？我哋又成日轉換環境啊，可能都有一定嘅影響， 係咪？係啊，同埋咧，首先要知道嘅就係咧，每個人嘅周期都唔同嘅，所以冇需要去比較。譬如你嘅周期同我嘅周期咧，未必一樣嘅。咁然后咧，你自己每一个周期咧，其实佢个长度咧，亦都会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反而头先一开始讲嘅，你要开始认识啦，甚至乎开始去写低你自己周期嘅长度，你喺呢个蓝图入边，你行到边一个位咧，然后你会慢慢开始认识自己嘅。認識自己身體的運作，所以咧係冇需要去比較嘅。 我的懶人版咧，各位聽眾，我就點做咧？我就睇翻 apps 嘅，我就用呢個手機小程式去睇啊，幾時到啊？幾時有啲乜嘢？咁阿 Ram， 你由你嘅角度係咪其實中國嘅醫學亦都有話同即係人嘅身體同月亮啊同埋其他星體係有關聯嘅咧？ 呢、這個絕對有啦。咁啊，其實好似我哋成日都講嘅女士嘅週期，我哋叫月經啦，因為佢每個月都會可能準時嚟嘅，咁啊大概28到30日啦。咁啊，但係係又有啲人咧係先天地係會相對長啲嘅。咁啊，古人都有記載，譬如好似有啲季經啊、比年啊嗰啲季經啊，即係可能一季先嚟一次啦，比年甚至乎佢一年先入嚟一次嘅。咁啊，但系當然中醫嚟講就講緊嘅就唔淨止女性啦，咁啊男性女性其實都一樣嘅，同呢個月亮其實都會產生關係。咁啊，如果中醫個角度嚟睇咧，主要月亮其實帶動嘅主要係我哋嘅血分咯。咁所以咧，譬如好似經期啦，即係女士嚟嘅月經，咁都係主要係同血有關係嘅。實際上男性其實都有嘅喎， 係咪啊？ 系啊，其实 而家我哋有啲人成日话男性都有 PMS 个经期后群症，每个月都喺嗰几个月有，即系嗰个月份嗰度喺度发紧脾气啊，咁样样啊。 嗱，究竟佢系咪真系一个PMS 啊？头先就应该唔系有 M 啦。咁不过就喺《内经》都有讲到关于月同埋血嘅关系啦。咁所以当我哋月亮越圆嘅时候，我哋理论上血足啲嘅。如果越缺嘅时候咧，我哋就理论上血。即系月缺嘅意思，即系话可能系新月啊嗰啲时间咧，我哋嘅月血咧就相对弱啲。咁啊，只要你当讲到关于情绪啦，因为情绪咧就同肝好有关系啦。肝一唔够血嘅时候咧，其实个人就燥噶啦。咁啊，所以成日肝血，因为血咧就可以由肝咁啊，人嘅情绪就好啲啦。 哦、即系如果月圆啦，理论上我就应该即系个血就会足啲咁，跟住我个人就会开心啲咁。 其实头先阿 Ryan 都有讲过啊，即系佢话过月圆嘅时候应该就开心啲，因为血足啊嘛，一血足嘅时候咧，咁啊肝有血啊。嗱，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个就好似我哋翻工同出粮嘅比喻啦。咁啊个肝系主情绪嘅，佢系唔系都要消化你咁多情绪，做你所有嘅嘢噶啦。咁啊血足。即是你出足糧，咁佢就相對嚟講就會開心啲啦，即係冇咁大脾氣啦。但係你又要佢做嘢，又要佢 OT， 但係咧你血唔夠，咁即係你又要佢 OT， 但係又唔俾加班費佢啫，咁佢就梗係會產生一啲反應啦。咁可能就會引動到你自己本身嘅情緒咯。 咁有啲咩方法可以等自己血足啲？有乜红枣水啊嘛？ 血足啊，首先就系、是我哋要睇究竟咩情况。第一就好唔好耗啦，即系有啲所谓思虑过度、暗耗心阴嗰啲人咧，即系成日都谂下嗰啲，佢点都会喺度耗啊！即系我哋饮几多其实都唔掂啊，因为你。个思虑即系 我饮完就用晒系咪？ 系啊，你基本上你每分每秒都喺度用紧，咁、你饮几多咯？你唔可能每分每秒都饮红枣水噶嘛？而且我哋 啊，即系好似我妈话，唔好挂住使钱系咪？最紧要系要悭系咪？ 即系你赚系啦，而其实 赚几多都冇用。 收入同支出嘅角度可考虑咯，我觉得就系、是。咁、另外就系我哋唔可能照顾净系一个脏腑嘅，即系我哋净系睇住个肝嚟做人，咁又。有失咗平衡啦，咁譬如好似我哋个脾胃又消唔消化到咁多红枣水咧？红枣其实我唔知道，头先Rian 都讲系 Rian 讲过月亮嘅问题啦，咁你亦都讲过喺北京啦，咁啊，其实北京好多人中意食枣噶嘛，即系马亚枣啊、大枣嗰啲。北方食枣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你食超过，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历，即系食真系食超过六粒枣咧，你会觉得好滞嘅。咁就係因為你個脾胃咧，其實枣係一啲好愛脾胃嘅嘢嚟嘅，即係好難消化嘅嘢啦。 哇，係咩？ 係啊，你唔可以食太多紅枣嘅，即係或者太多藻類嘅嘢嘅，佢你會消化不良嘅，你脾胃會守唔住嘅。咁所以你照顧得個肝嚟，又忽略咗個胃，咁樣就搞唔掂啦。咁啊，搞到肝胃不和啦。中醫最常見就係肝胃不和啊。 哇！即係人嘅身體其實就好似72家房客咁啊，係咪？你好多人要照顧， 係 咪？ 係啦，冇錯，我哋。最主要就是讲平衡啦，点解讲平衡啊？因为平衡我哋咁多样嘢，我哋有个心，有个肝，有个肺，有个脾，有个胃，有个子宫，有大肠咁等等等等嗰啲嘢，佢哋全部有各有各嘅需要，亦都佢哋各有各嘅特色咯。 诶，你搞得我觉得做人好攰，照顾咁多嘢。阿Rian，你会用啲咩方法嚟叫等我照顾下自己啊？ 首先，因为真系都市人好攰，好攰，好攰。大部分嚟揾我嘅人，其实第一样最大嘅问题就系佢哋太过忙于工作。其实系大家都知道系我系需要照顾下自己嘅身心噶啦，我系需要慢落嚟。但好似得个讲字，真系好难咧抽嗰个时间愿意静落嚟。即系如果你话我， 你等我讲埋呢个 project 先啦。 系啊，即系硬系咧有啲嘢做嘅。硬是有些事是重要过休息的、因为其实如果休息你是愿意在一个时间之前睡、然后睡到几个钟很 basic 真的照顾自己喝多点水 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很多事可以做到但是你又有真的有没有时间有没有这个决心去做同埋去维持这件事呢 是最难的一个位置。 因为其实我哋好多我做嘢已经咁攰啊，咁我翻到屋企，我梗系想再打下机咁样，系啊，可以娱乐下自己啊嘛，咁啊唔瞓唔愿意瞓咁样。 系啊，系有个 term 嘅，好似叫做报复性唔瞓觉咧，因为大家咧每一日工作已经觉得好繁忙啦，冇时间做自己嘅嘢啦。当你翻到屋企咧，有自己嘅时间咧，你宁愿。唔瞓啦，因为我要做其他嘢，硬系永远系有一啲嘢咧，我系想做多过真系坐落嚟听下自己嘅身体。好多时其实你真系静落嚟，甚至乎你去摸下自己身体，同自己身体沟通倾下偈，然后其实你系会发现你同身体嗰个关系系会转变嘅。咁但系你首先要行出嗰一步，去愿意真系我哋叫 deep listening， 好深深处地去聆听内心嘅感受。 Ray， 我记得你同我讲过话，除咗月亮之外咧，其实喺呢个角度咧，人嘅身体咧，仲有第二啲天体系会同佢有影响嘅，系咪啊？ 当然啦，其实人就处于个宇宙之间啦。咁啊，我哋中国人最讲嘅七情四余啦。咁啊，当然就同其他天体都有关系。咁啊，最主要就系太阳啦、月亮啦，同埋一啲星辰啦。咁啊。主要可能是二十八星宿咁等等，咁就呢几个二十八星宿系 ，sorry， 更正翻先，二十八星宿，咁嗰、那个呢几个天体系比较重要啦，仲有我哋个五大行星，因为我哋处于呢一个太阳系入面，咁以前所讲嘅七正就是、包括五大行星同埋日月两个大嘅天体啦。咁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其实呢扎嘅星星咧，对我哋都有各方。 即各種各樣的影響。其實剛才又是由引申回 Rian 說，月亮有四個 phase， 四個 phase 其實來源於什麼呢？四個 phase 可能在中醫的角度看，我剛才這樣聽而已，我剛才這樣聽，當你一講到四個 phase， 講到四季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是講地球和太陽的關係了，因為地球的公轉和太陽就產生四季的關係，那就產生了四個 phase 的東西了。咁啊，月亮佢一年即系一个周期就28日啦，咁又有佢自己嘅一个嘅影响啦。咁啊，仲有就系其他嗰啲五大行星啦，譬如话我哋嗱嚟紧又新年啦，新年讲紧话诶，哇，会唔会有犯太岁啊？咁太岁星其实同系主要系 哦，太岁系个星嚟噶。 太岁原先是个星来的，太岁原先是木星，因为木星环绕地球一周大概是11点几年，挨近12年、所以呢我们每12年就犯一次太岁，即是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老鼠开始就巡一个圈，下年就虎年样、所以呢其实呢就是跟木星它巡行一个圈，同地球循行一個圈就是一年啦，咁木星循行太陽圍住太陽轉一個圈咧，其實啱啱好差不多是12年，咁所以原時其實太歲星咧係一個假星，可能係一個假星，不過佢係源於木星的一個循行周期產生嘅。咁所以我哋嚟緊話，哇！成日都話，下年新年啊，有冇犯太歲啊、沖太歲啊個宅，其實都係同呢個木星有啲關係。 哦，即係如果我哋睇中，即係中國曆法呢套咧，我哋就可以賴呢個木星。咁如果我哋睇呢個即係西洋嘅星座曆法咧，我哋通常都係賴水星啊嘛，係咪啊 ？Mercury retrograde 就係而家啦，今年第一個。 哦，原來即係你睇下，如果你將所有嘅曆法合埋一齊咧，應該就幾時都應該揾到個藉口，係咪啊？但係我覺得呢啲都係講笑啦，但係其實實際上，如果我哋得閒可以同多啲同大自然接觸啊，雖然我哋住喺城市，如果我哋可以多啲去睇下即係留意下我哋身邊周圍嘅月亮啊、太陽啊、樹啊，咁其實無論如何都係一定對你會有啲益處。所以我揀咗首《你看你看月亮的面》，因為我哋呢個萬庭苇嘅歌，咁啊等大家得閒咧去望下月亮，我哋翻嚟再繼續講呢個生理周期養生法。你看你看月亮的年。 岁月的书签。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7宗属于本地个案，9宗属于输入个案，另外有10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曾经入住检疫酒店的巴基斯坦妇人，她两名儿子就读位于美孚的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再多一名学生确诊，一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初步确诊。至于两宗源头不明个案，包括一名居住在葵涌村日葵楼79岁男子，当局将有初步确诊患者居住的观塘海汇第三座、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和葵涌村日葵楼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出现越来越多源头不明的个案，形容疫情开始非常严峻，社区有隐性传播，对此感到十分忧虑。他说目前个案中部分可能是与宠物店 Little Boss 相关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个案，另一部分可能与曾经居住检疫酒店之后到社区的巴基斯坦女子有关，令到深水埗附近甚至美孚一带出现 Omicron 变异病毒株个案。张竹君呼吁在深水埗和美孚附近居住或者是上班，或者是感觉不适或自觉高危的市民尽快前往自愿检测。铜锣湾宠物店先后有职员和顾客确诊，亦有仓鼠样本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后，有市民配合渔护署的强烈建议，交出饲养的仓鼠作人道处理。有关注团体说，已经收到超过200宗市民查询，不少人打算弃养仓鼠。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说，政府的决定已经尽量作出平衡，同埋按入口批次划线，减少对动物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汤加火山爆发造成严重灾害，向汤加国王普图六世致慰问电。习近平说，了解到汤加火山爆发并引发海啸等严重灾害，造成重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汤加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中国和汤加是相互支持、守望相助的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为汤加提供能力所及的支持，帮助汤加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汤加首相索瓦莱尼致慰问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286点，下跌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6点。下跌0.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2，日元114.3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1，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36美元，卖出1,836.9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四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晚上渐转多云，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 主持苏少聪、陈泽铭。 想想香港是不是一定要回归中国，其实根本就没有回归这个问题，因为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在一段较长的日子被英国非法去占据了，这样 我都记得我们国家就是用恢复行使主权这个说法。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 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涉及到 Omicron 的疫情，就是43岁的一个巴基斯坦籍女士，理工大学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洁恒。 这个个案真的令人担心，因为佢是一个人已经传咗俾9个今日接触者，如果佢再引发9个人的时间咧，佢嗰个严重性可能有机会从个不觉空间传到嗰边。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来，人人广播吧，他们全部都是广播人。 我是一个住院中医师啦。 我是本身是一个肾科的专科医生。 那我是一个自由身舞台剧演员。 我是 Nipuki 人 Love Mirana。 香港电台 CIBS 呈现人人广播吧，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大赏2021。 星期日晚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还有晚上11点半，港台电视31，一起见证这班得奖制作人创造无限可能。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厚厚的一本大湾区敲打落，整体上是一本黄维良生活的回忆录。从他迁居内地，居于大湾区的深圳之后，这本书就开始了他的敲文打字，好活泼地记下要向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受。以下为大家介绍这位黄先生，他怎样利用电视剧去教授他的学生深入学习这个文学作品，又怎样深入分析电视作品，并且可以诠释《民心雕龙》里面的理论要旨。 旧版的故事情节、人物对白基本上都是跟着原著的，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我在大学有一两年讲授《三国演义》作为通识教育的一个课程，影碟大派用场。我将剧集的几个片段作为折子戏给学生去看，既欣赏好戏，亦都重温经典的名段名句。我在香港、台湾的高校教现代小说教到围城，就精选几段让学生寓学习于娱乐。场景譬如赵新妮请方鸿渐等吃饭，原著和剧集同样妙趣横生，机巧的对白令人喷饭。又例如教育部派试学到3间大学观察，校长和多位教授严阵以待，试学讲话的时候干咳几声，三句不离话自己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的情况，真是警句。稍微早几分钟，试学昂首拨步进场，那阵时候配乐响亮夸张，这一段更见精彩。原著不到百字，电视剧加以演绎扩充，真是神来之笔，叫人拍案叫绝。 上面引述的都是作者原文的叙述。不过最叫黄维良倾倒的电视剧，亦都是他煲剧煲得最攞命的，竟然是一部韩剧《大长今》。从这个剧集，他这位文学的大学教授认为这个剧对他的研究刘协的《民心雕龙》这本批评的巨著是极具寓意的。他认为《大长今》很能够帮助他诠释到这部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特别是分析文学作品的各种风格。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湾区敲打落》，作者黄维良，由香港文思出版社出版。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今晚我哋讲嘅系生理周期养生法，喺直播室有 Ryan 孙，同埋喺电话侧边嘅 Ram 猪。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话，人嘅生理周期啦。咁人嘅生理周期其实同喺即系同大自然，譬如话月亮啊，同埋其他星体，其实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咁而家室内气温咧，净系室内气温系16度啊，都有少少冻啊，67%嘅湿度。咁我哋有冇一啲实质啲嘅 tips， 点样样去由呢个人嘅生理嘅周期去？等我哋个身体可以开心啲啊，健康啲啊，咁样嘅养生 tips 咧，阿 Ryan， 好，我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啊，譬如身心灵，我哋都可以去倾下嘅。咁首先我哋由身体嘅层面去讲啦。咁譬如一开始我哋可以去点样？头先讲过认识自己嘅身体咧，因为我哋同身体其实好大嘅距离。甚至乎有好多人咧，其实佢哋会做运动嘅，咁但系做运动嗰个意识咧，同连结身体咧又有少少唔同嘅。咁如果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咧，亦都要认知到我哋嗰阵时喺周期边一个位置，同埋其实我哋身体其实攰唔攰？因为当我哋咧过分、过量同埋过高强度咁样去做运动咧，其实亦都会形成身体内在嘅压力嘅。咁有阵时可能我哋个大脑唔觉噶、哦，因为我哋就系想要，我要出汗，我要做运动，我觉得爽啊。咁但系其实做完运动之后，你会留意到身体嘅状态。我会唔会其实太多咧？会唔会太高强度？会唔会其实我而家，譬如我而家系喺月经期嘅，其实我好需要嘅系休息咧。咁所以喺做运动嘅时候咧，又要留意自己身体嘅状态啦。咁同埋咧，除咗做运动之外，会唔会可以揾到唔同嘅方法去加强对身体嘅嗰个意识？例如系譬如冥想啦、瑜伽啦，真系比较一啲慢啲、静态啲嘅。 呢、這个我有感受，因为我记得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好像有少少不同。我记得我自己去学习瑜伽导师练训练嗰阵咧，我记得反而我最有得就是有一次我做紧好高强度的训练，跟住个老师就话啊，其实你喺我哋喺度讨论就话啊，女性喺经期期间应唔应该做瑜伽？佢話：依樣嘢因人而異，你要自己去做一下一啲評估。你不如試下今個月你喺呢個週期嗰陣，你休息幾日咧，跟住喺嗰個期間去做一啲譬如冥想啊，或者其他之外嘅一啲瑜伽嘅練習。你睇下你自己個身體嗰個感覺係點樣樣。咁對於我嚟講啊，真係每個月休息幾日咧，我就會好啲。但有啲我有啲朋友我知道嘅，佢唔嗰幾日如果佢唔做瑜伽，佢即係唔做一啲訓練咧，佢反而會覺得條氣冇咁順。咁所以我覺得係真係要你要自己去調節一下，係咪？ 冇錯，同埋真係了解自己個身體係好重要，唔好聽到人哋講哦，我做冇問題嘅喎，我做完好精神喎。咁人哋嘅身體係好 OK， 但係唔代表你係咯。咁所以忠於自己身體嗰個感覺、嗰個感受係好重要嘅。 Raymond， 你嗰个角度系点样去睇噶呢啲嘢？ 其实我哋都中医嚟讲都可以分为形气神啦。咁形大家都知嘅，即系大家都睇到嘅 physical body， 即系我哋嘅，我哋睇得到、见得到、摸得到嘅个身体啦。咁气就好似一啲能量咁样啦，咁神又类似一啲思维嘅活动。咁做运动，你问我其实就，如果你用传统练功嘅角度啦，以前有练过一下一啲武术啦，咁啊嗰啲师兄都讲话八问不如一练，即、就、系、是、问咁多都无谓啦，不如你练下功啦。咁啊练功嘅八练咧就不如一站，八练不如一站嘅意思咧就即系练好多动功啊、套路啊，其实可能不如你练下站桩，即、就、系、是、类似呢啲。 哦，即係嗰啲功夫片嗰啲，好似你見到阿成龍大哥嘅企喺度，跟住嗰個扎個馬，跟住個膝頭哥上面擠兩個碗嗰啲啊。 係啦，係啦，相對比較相對比較定啲嘅。咁其實 真係有用嘅。 有站桩其實類似即係頭先阿 Rihanna 講過嘅 ，Rihanna 講過嘅meditation 啦 ，meditation 即係 冥想啊， 冥想啦， 靜思咁樣係。 係啦，咁中國啊，即係因為頭先呢扎都係比較翻譯嘅字眼，我估中國嚟講可能偏向就係打坐啦、禅修啦、內觀啦。咁其實頭先阿 Rihanna 生都讲过嘅，咁即系其实我哋要多啲同自己嘅身体接触啦，咁即系认识自己嘅身体。喺其实喺中国嚟讲，本身就有内观呢个概念啦。内观就系我哋而家成日都睇到出面嘅世界啦，睇下电话啊，睇下即系浏览下啲社交媒体，睇下边个有冇被 like 过啊，咁等等。或者就算不是看这些，我们看其他东西全部都是外观，就是向外看的。 嗯。 但是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体，除了当然可以向外看看这个周期啦，看太岁啦之外呢，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些练功的方法呢，就是内观。那么传统来讲可能有易筋经啊，八段锦啊，我都比较推崇这些的。那么比较上面呢，不同的地方就是我是会推崇阴阳结合的。所謂陰陽結合，即有動不就一定有靜，有靜就一定有動，咁就唔好側重一邊，都係比較平衡咯。 嗯，即係你話問問題啊，不如去練功嚇，練功啊，不如去站桩係嘛？ 係啦。 咁啊，坐會唔會好過站桩咧？ 有啲人提倡係坐會好過站桩嘅，不過喺我接觸到嘅，即係可能嗰啲 patient 啊咁等等嗰啲，如果佢哋肯好似 Ryan 所講，即係。练到歇斯底里的，我估就好好啦。佢哋通常都是踢极都唔喐，即系运极都系唔肯去做运动，的气的极死心肝都唔肯去跑一次步咁，所以过嚟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动静结合啦。尤其是现在人咧，现代人咧，即系或者都市人咧，好多时候我觉得佢哋混淆咗两个概念啊。一个概念就叫运动，另一个概念就叫劳动。咁啊，勞動啊，絕對唔係運動嘅，因為我成日都遇到啲咧，就可能做清潔啊，或者其他嗰啲相對體力勞動嗰啲啦，佢哋成日都話嚇，仲要運動，我咪話夠運動咯，又拖地，又抹地，又洗衫等等。 即係好似好多家庭主婦成日話，我已經做曬屋企嘅家頭細務啦，我應該唔需要運動啦。咁點解我仲係咁肥嘅咧？係咪？ 係啦，就係、是、因為就係冇運動，淨係得勞動，勞動係支出嚟嘅。運動是相對是儲錢是啦，所以呢我成日都鼓勵大家，因為我通常都鼓勵大家做運動的，因為運動呢除了一就是它的特點是呢，勞動是通常重複性地做某一個動作的，雖然運動可能都是好似，但是運動是相對按住你自己的節奏去做啦，譬如可能你可以做跑步啊、游水啊、踩單車啊等等，都是一些雖然重複性，但你可以轉換的，你可以因應自己的節奏而快慢減快慢，不會說要一定在某個時間之內做完的。但是如果你即是拖地啊、就放學啊，你不可能遲到的嘛，所以呢就是一些重複性，但是呢你永遠都是做來做去都是那幾塊肌肉啊等等，亦都不能夠幫助你心肺功能，所以那一堆呢都是屬於勞動的。 嗯，就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就可以将劳动和运动结合，但实际上就比较难少少。我们要其实不可以将这两样行为完全地重叠，是吗？ 是啊，其实从神的角度来看都是啦，即如果你是真的劳动紧，我想你一点都不放松，但你运动紧的时候你可以很 enjoy 很放松，所以从情绪的角度来看，这件事都本身是有即是在内在的分别的。 嗯，情緒上的話，其實我們有些什麼方法是可以讓我們的情緒會比較平穩一點 呢？OK，其實我們講營氣和神，其實很多時候呢我們可能好像剛才講到發脾氣，發脾氣有些人呢就會真的發出來的，有些人呢就不發出來的，其實發不發出來呢對我們身體的影響呢其實都已經產生了。咁點解呢？就是、因為其實個形就係我哋睇到嘅嘢啦，但係個氣呢就是、包括我哋氣血嘅流動。其實你好嬲、好嬲、好嬲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嗰個人已經面紅耳赤噶啦，或者你好緊張、好緊張上台，其實你冇任何表現，但係其實你啲氣血咧已經改變咗啦。咁當你氣血已經改變咗嘅時候咧，其實某程度上對你身體，我覺得係已經會產生咗一啲影響。咁所以呢就好多人就覺得其實我都冇做乜嘢，咁但係實質上面呢，其實喺我哋情緒嚟講，我哋唔將個情緒平復，我哋身體裡面呢嘅改變呢係我哋係冇改，即係因為呢個情緒對我哋身體嘅改變係冇被平復到嘅。即使我冇話真係發脾氣、掉嘢、掟曬、打爛嘢等等都好啦， 我哋身体入面咧， 喺个身体入边已经打烂晒啲嘢啦。 系啦，佢喺身个身体入面其实已经开始烂紧噶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我建议就系、是。即係都係啦，即係漸淡虛無啦，睇淡啲啦，睇開啲啦。咁即係呢啲係老生常談啦。咁但係就可以試下，即係都係換翻個角度嚟睇咧，睇翻自己呢個情緒啦。即係其實又冇話好，冇話壞嘅，即係有呢個情緒。咁但係你當你去回翻轉頭，你去第三者去睇翻有個人喺度好嬲嘅時候，咁其實個情緒可以慢慢平息。咁對你身體嚟講咧，都會冇咁大嘅傷害，或者叫做將個傷害慢慢減少。 呢個係咪就係因為咁樣？呢幾年其實好多人會講嘅就係呼吸法，即係因為喺中醫你氣功亦都有呼吸啦。咁喺瑜伽入邊亦都有呢啲 pranayama 呼吸法啊。Rian， 你有冇用呼吸法嚟調節下？ 有啊，自己有啦。另外我啲 client 嚟揾我嘅時候，我都全部都會教佢哋做一啲唔同嘅呼吸法嘅。咁點解呼吸法咁有效呢？其實就要講到我哋身體嘅神經系統。我哋嘅神經系統咧，當我哋好高壓、好大壓力嘅時候咧，其實壓力係每個人都唔同噶。呢一樣嘢我覺得好大壓力，但係對其他人嚟講係唔一定係嘅。咁所以你要去理解到，其實喺我生命當中有啲乜嘢令到我係覺得好大壓力嘅咧。而壓力咧係會直接影響我哋嘅神經系統，特別係咧佢會影響我哋嘅荷爾蒙分泌。係啦，喺內在嘅。咁講到咧神經系統咧，有一個最近呢幾年咧係比較興起咧，大家開始認識咧有一個叫做迷走神經 vagus nerve 嘅。咁 vagus nerve 咧呢個迷走神經咧，其實就喺我哋大腦啦，然後跟住我哋嘅中枢系統、我哋嘅脊椎。一路打直落去，然后它是连接着我们所有身体里面大的器官，其中一个是我们的肺部，它是一路落到我们子宫，落到子宫颈的位置的。所以当我们是有意识地去做一些呼吸练习了，然后当我们是运用到我们肺部的时候，其实它是整个我们叫这个 system， 我们的神经系统， 这个整个系统 都是帮它呢去放松的。 因為其實我哋經常會見到好多人話啊，我想學呼吸法，跟住你會發覺呼吸嗰陣，如果好緊張嗰陣，自己都會就好似嗰道氣好似落唔到去下邊，個心口揦住啊，個肚揦住，呢個都係一啲可能壓力嘅表現，係咪？ 係啊，而好多人咧，佢哋會係呼吸好淺。好短促，尤其是我哋其实呼吸系一个好自然，身体自己会做嘅事，我哋好少会去谂佢嘅。所以当我哋咧坐落嚟学习，同埋自己真系练习呼吸嘅时候， 呼吸都要练， 冇错啦。即系好似头先 Ram 讲嘅，唔系听人哋教你啊，系你自己都要做嘅，你要自己去练，自己喺身体入边去感受嘅时候，你练习你会开始咧感受到，哇，原来我平时。个呼吸系咁短促啦，然后感觉有阵时只系落到喉咙，好似棘住嘅，又或者头先海龙嚟讲，好似个心喉咧压住咧，我根本冇办法可以好好咁样唞一啖大气，系觉得舒服嘅。甚至乎之后如果你落到去嘅话，我会尝试可唔可以将你嘅呼吸带到落你嘅丹田，带到落你下腹？因为咧，当我哋可以带到落下腹，我哋先系咧真系 engage 到我哋嘅横隔膜嘅。而呢一个横隔膜嘅呼吸法咧，可以令到我哋身体放松嘅。 即系其实喺瑜伽，我哋就会通常讲话有即系最简单都可以话有腹式同胸式呼吸法啦，系咪？咁阿 Ram 喺中医有冇讲横隔膜，定系佢系点样去讲？ 中醫就冇特別提出橫隔膜啦，不過佢就會講有呼吸吸入丹田啦，咁就腹式呼吸啦，逆腹式呼吸啦，咁當然有胸式呼吸法啦，即係除咗胸式、腹式同埋逆腹式呼吸，咁主要係呢三種呼吸啦。咁當然有啲練得再犀利啲，可能有所謂嘅龜式啦，咁就即係將個心跳同埋呼吸壓到去最細、最細、最細嘅。咁啊，當嗰啲就真係最好有專人指導啦，咁先至好。 但係可唔可以好概括咁樣講話？喺中醫角度都其實有呼吸去對自己嘅情緒有管理有一定嘅幫助咯。 我會反而係用個神嘅角度去睇啦，因為當你去集中咗喺你嘅呼吸嗰度咧，其實你已經 sidetrack 咗你自己，即係已經偏離咗你去。 嬲嗰樣嘢或者去其他嘅嘢嗰度啦。本身你淨係專注係呼吸嗰度咧，其實你已經忘記咗好多其他煩惱啊，或者等等嘅嘢。所以我又唔係淨係從即係頭先講嘅呼吸啦，或者至於一個神經系統都係一啲形嘅角度。我自己就會偏向覺得，如果你將其實你將個集中力已經將佢集中咗喺我哋嘅呼吸， 即係就可以睇開啲啦。 係啦，其實當下你已經放開咗，因為你已經可以將自己嘅神，我唔再擺喺嗰件事度啦，我就已經擺咗喺我嘅呼吸身上。咁我哋關注我哋自己嘅呼吸入身，即係入個鼻，之後入到去自己嗰度。咁其實已經究竟發生咩事，可能已經忘記咗一部分啦。咁對於嗰樣嘢嘅情緒就冇咁執著。咁所以咧，咁亦都會從而影響咗我哋成個人嘅氣血咯。 嗯，咁啊，阿 Rian 有冇啲五字真言啊，可以俾我哋听众话啊，如果生理周期，我需要注重啲乜嘢嘢咧？ 生理周期最重要注重系你要首先去认识佢，系、如果你一开始系觉得好困惑，其实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做。第一，你系要花时间去认识，认识个周期嘅运作。然后认识自己身体的运作，刚才都讲过好几次了，人家是怎样不代表是你自己的身体的。 跟自己身体做朋友，跟这72家房客好好地相处。 没错。 Ram 有没有一些五字真言，有没有一些总结，怎样可以将精气神可以平衡一下，管理一下？ 我觉得 开心啲，睇开啲， 开心啲啦。但从养生角度嚟睇，都系我哋注意翻平衡啦，即系我哋人生有衣食住行世四方面，咁唔好成日侧重喺某一啲嘢度咯。咁啊，相对嚟讲，就好似当着翻件衫咁，远比你谂食乜嘢会嚟得补啊，即系。或者你 即系今日天气冻啦，16度，记住诶，呢个膝头哥要保暖系咪啊？ 系啊，对个子宫嘅宫寒都已经有帮助啦，而好过你之后又去做针灸、消艾等等，净系着翻件衫已经差好远。咁要运动嘅时候运动，该食嘢嘅时候食嘢，该瞓觉瞓觉，咁其实就已经系其中一个可以话系养生嘅方法咯。 嗯，讲呢啲嘢讲起嚟好简单系咪？实际上最简单嘅嘢系最难做系咪？我相信我觉得大家听众，大家要有多少少时间，多啲注意一下自己，多啲注意一下自己身边周围嘅人，同埋吓都系可以得闲同大自然多少少一啲接触啊，得闲望下月亮啊，咁夜晚咧就有星星有月亮，但系就冇太阳。日头咧就有太阳，咁我谂起有首歌，一首好旧嘅歌，但系几得意嘅，系黄沾先生填词嘅，咁啊深深同斑斑唱嘅，咁我希望今日可以总结下今日我哋呢、這个今晚呢个节目啦，咁多谢 Rian 孙，同埋多谢阿 Ram G， 咁今日咧嚟同大家讲咗咁多养生嘅一啲小 tips， 咁希望大家中意，咁下次再见，听翻首星星月亮冇太阳，深深同斑斑嘅，下次再见。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